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13集，菩提。 薛小乙双腿发软，她撑着门框滑坐在地上，看妻妾侍女神色匆惧的收拾细软，喃喃自语：“ 不能走，锦哥还没要回来。” 院外传来脚步声，护院深井一看是督军，魂都吓没了。院门砰的就被撞开，薛秀义在督军涌进来时挥动手臂道：“ 一言官污蔑我，我有冤屈。” 督军心将从怀里掏出牌子和文书：“ 刑部的票子，皇上的朱批。” 他环视着院子， 其余人等全部带走。 督军猛地架起薛修义，他双脚滑在地上，被塞住了嘴。福满下狱，内患就撤掉了一批人。李建廷当夜把内务衙门的要员全部换掉。禁卫敲门，不等对方辩驳，直接塞嘴拿人，速度甚至比李建廷中毒案还要快。宫内四处都是脚步声，墙角阴影里站着数不清的禁卫，还在轮值的太监宫女谨言慎行，全部缩手埋头，不敢胡乱张望。薛秀卓没有睡，他披站在窗边，听着高墙外杂乱的奔跑声。雨歇后，阴云方散，清寒的月光镀在他的身上，他侧容映着窗前烛影。雅儿粗鲁地擦了下鼻子，催促薛秀卓休息。薛秀卓回首：“ 景哥睡得好吗？” 雅儿点头，指着薛景房间的方向，口中嗯啊着，算是回答。薛秀卓便道：“ 你去睡吧。” 雅儿不肯，他用手扒了扒，是在让薛秀卓吃东西。薛秀卓不作答，他垂指拾起棋盘上的棋子，端详着，像是想不明白什么事情。雅儿见他不动，就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，也不走，在房门口坐下了。良久，薛秀卓把棋子扔回了棋楼里。翌日早朝后，薛秀卓候在明礼堂外等待李建廷的召见。今日弹劾他的折子不计其数，薛秀义一下狱就坐实了贪污行贿确有其事，坊间流言紧跟风向，连带着给薛修卓投递名帖的国子监学生都减少了。 薛修卓夺人子，实在有违天理。 言官跪在御案前：“ 薛秀义不论如何都是他的嫡出兄长，皇上，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庶弟抢夺嫡系长子的事情，更何况他身为帝师，该以身作则。他这般行径，岂不是叫天下人都蔑视礼法，罔顾宗亲？” 李建廷和尚奏折：“ 薛修义宠妾灭妻，贪财好奢，朕以为薛修卓之举恰恰是谨遵礼法，是为他薛氏嫡系考虑，并无不妥。” 这位言官都快七十了，颤巍巍地磕着头继续说：“ 老臣以为不然，兄有错，他可以明谏，可以劝诫，这才是兄有弟恭。” 李建廷听了一早上的礼法教条，当下站了起来：“ 所谓任贤必治，任不贤必乱，何以为贤者？能辨贵贱，遵礼法者是也。皇上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” 李建廷迈不开脚，又坐了回去。雨后晴天闷热，晒得堂前栽种的花都有些蔫儿。言官稍息片刻，喝了盏茶，不等李建廷开口，就接着劝诫。李建廷硬是从早朝后坐到了酉时。言官不知喝完第几盏茶，对李建廷和煦道：“ 皇上，越是聪明通达者，越是要醒目清耳。” 他咂不下嘴，缓了几口气：“ 是以为 朕今日听君一席言，胜读十年书。” 李建廷起身亲自来扶，额间花钿衬得他面容明艳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 改日还要请先生给国子监的学生们 讲一讲这至圣名言。今日时候不早，正看先生面有倦色，先回去歇歇吧。 言官边走边说不敢，临出门了还要说 不敢。明者销祸于未蒙前，薛修卓 风泉有眼色，躬身来扶住言官，笑道 堂前地滑，老大人且留心脚下，奴婢搀着您走。 言官由风泉扶着越走越远，落日晨曦把明礼堂前的盆栽都镀上橘红色，也把李建廷鬓边的金簪照得熠熠生光。他侧过身注视着立在堂下的薛修卓，薛修卓背部犹如刀削，双肩担着最后的灰芒，官袍隐在了余晖里，李建廷看不清他的神色。 先生。 李建廷抬手掀起珠帘， 请。 明礼堂内没有点灯，也没有伺候的人。薛修卓入内后跪在御案前，李建廷却没有回到皇位上，他站在御案一侧看着壁上的字画。 薛修义犯错跟先生无关，先生若是来请罪的大可不必。 薛修义贪污受贿，刑部通缉涉及此案的决心行商却扑了个空。 薛修卓并不像别人那般伏地，他端跪着跟在府里教导李建廷时别无二致。 皇上命督军佐办此案，跟微臣自然无关。 近来弹劾先生的折子多如牛毛，列数先生罪状十余条，但正听先生言辞蕴藉，不慌不忙。 李建廷凝视着话， 想必是早有预料。 穷则思变。 明礼堂内的光芒消失，两个人皆隐匿于晦暗间，堂外悬挂在檐角的宫灯不亮，整个王宫就如同沉睡一般，巍峨宫殿枕着天尽头的薄光，没有鸟鸣，也去无人声。 你曾经和江青山救下13城，又与海良仪扳倒花四千，为查80城田税不眠不休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比你更明白世家宿疾何等难处。 李建廷抬指触摸着字画，上面盖着光成帝的御章。 你在朝上不顾反对执意追账，不过是为了给朕一个笼络老臣的机会。 事有轻重缓急，韩城太后接连倒台，世家后继无人，已经呈现出不攻自破的疲态。薛秀卓比谁都明白。 你连续上奏请求罢黜废士旧爵，抄斩废士满门。 李建廷指腹滑动，在画上拖出指印。 致使世家对你尤其愤恨，也是为了给朕一个同仇敌忾的机会。 丹城废士，吴城韩氏，还有狄城花氏。李建廷在登基前后由内阁和薛修卓相助，一口气革掉了世家主力。现在他们迫于中伯威胁，要跟世家缓和气氛，就得有个人来承担前仇。李建廷回眸， 先生这是要以身殉道，助我坐稳万里江山。 眼角的光灯点亮了，微弱的光透过珠帘零碎地照在薛秀卓的背上，他背部消瘦，官袍陈旧，像钉在曲度的松，临风不动摇。他望着那幅画， 受设计应舍得。 所谓上协帝王下横朝堂者是权臣，多数紧握重柄不遵礼法，行事僭越聚纳朋党，所以花四千是权臣。如果李建廷像贤德帝和天真帝那样优柔寡断，去弱示威，薛修卓可以选择当个权臣。然而李建廷不是，也许大周在某些时候需要柔软且温和的皇帝，但在此刻，在这里群狼环伺间，如果李建廷做不到刚毅果决，只能做个听凭朝臣指挥的傀儡，那他就根本不配坐在这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